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那今天 Broccoli 一个人的主持呢，一整个礼拜是因为我的拍档莹莹呢，她就去了日本，跟她家人开开心心的一年一度的旅游啊。而今天呢，也跟大家道歉，因为 Broccoli 的声音有一点点小沙哑，就因为呢，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就去了新加坡来看我人生中的第一场的 Lady Gaga concert。我只能说，现场她的舞台魅力真的太燃炸了。当然你在各大的平台都会看到她表演的一些内容，但我就分享这一段吧。是它有高潮迭起的部分，也有就是那种跟你一起嗨一起唱，还有那种说心事，跟他的听众跟他的观众聊心事，那种加油打气精神喊话的部分。这一段呢，我是真的听到流泪了。他就感谢我们来到现场支持他，然后要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怎么都好，都要 born this way， 就好像你就是如此的漂亮，你就是如此的耀眼，然后要我们有自信。给大家听听其中一个片段哈。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s that I've learned is that it's so important to be yourself, but it's also so important to work hard at being yourself. It's okay to value who you are, but fight for what you believe in. Thank you so much for buying a ticket to see our show. Yeah! You deserve! You deserve it! We love you. We love you. 好，就是因为那一天就是一直在那边乱乱喊 ，We love you. You deserve it. 喊到声音真的快没了，我真的觉得哇，好快乐的一个周末，因为我觉得。就真的他真的是一个艺术家，不只是给你一个很好听的歌曲，很好听的一个演唱会，更重要的是他都刺激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更加勇敢的去做自己，让我们更加勇敢的去接受自己的一切。所以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位歌手那么的简单，也是我们的一个心灵的导师。非常感谢 Lady Gaga。 大家想要看到完整版的一些 concert 的片段呢，都可以来到我的 IG 伟俊22，我已经拍了一整个影片给大家看了哈。等一下也回来聊一聊关于去看演唱会会有我的勾选变吧，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哎呀，我买了一双鞋，然后踩到泥土，怎么洗也洗不掉啊，最后只能把它丢了。 你是不是也经历过像这样的喜怒哀悲的事情？没事，让我们一起把故事勾选变。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CM Blue 的 A Sleepless Night。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 今天 Broccoli 呢就带着有点小沙哑的声音来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呐、啊。为什么会沙哑呢？就跟前几天呢去到新加坡来看 Lady Gaga 的演唱会是有关的。大家来到我的 IG 伟俊二十人就可以看到，哇，真的我拍了超级无敌多的片段，然后也算是第一次买那么靠近舞台的一个位置，所以可以非常靠近的、接近的看到 Lady Gaga 她在表演，跟着现场的氛围啊和她的歌声啊、她的嘶吼一起劲歌热舞、大喊大叫，真的是一个难忘的回忆。那我觉得变开心的一点呢，如果看演唱会像上个周末就是有一点了，那就是主办单位和这个主办的场子啊，他们都整理得非常好，非常的有秩序。而且大家知道他连办的这4场平均每一晚呢都有大约40000左右的一个人数，所以现在是非常拥挤的。那如果主办方他们一没有做好的话，可能会人挤人啊，甚至严重的话会有踩踏事件。但虽然人那么无敌的多，可是我们进场是非常的丝滑的。重点是结束的时候呢，我觉得新加坡的体育馆那边真的办得很好，因为大家都往那个 MRT 那边去挤嘛，然后他们竟然还有人会在那个场外面有开放那种 DJ， 然后再播更多 Lady Gaga 的音乐，让我们就算离开了场子也可以跟着大家一起来大合唱，让我们不会变得那么烦躁，因为人真的很多。然后呢，他们也会有人专门去引导你啊，跟你分散那个人流量啊，甚至有专门的接驳车把你载到比较远的 MRT station 来分散这些人流。整个过程呢，那些工作人员都非常的有礼貌，都会讲说 Enjoy the show， 希望你喜欢，然后就很有礼貌。反正整个体验整个观感是非常棒的。我觉得这是看演唱会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让我们变开心，就是有系统化的一个主办方哈。回来再跟你聊聊其他的听众朋友又遇过怎样开心事吧。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Gravity 的 Love or Die， Gravity 和 ATEEZ 的演唱会，大家必须要去支持吧。就在本周末啊，5月31号下午5:30呢，在 MIECC Kuala Lumpur 隆重的引爆，门票呢赶快去到 ETIX.MY 就可以买到了。当然，我们勾选也是要免费的。送你票啊，那就是呢去到 GoSwan.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免费的演唱会入门票啦。详情条规浏览 GoSwan.NY。 第二场无所不谈， 勾炫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进来跟大家聊的这个变变变呢，那就是看演唱会会变开心的事情啊。刚刚就有说到了变开心的一点呢，包括整个主办方呢，他们的入场跟出场都是非常有系统、非常的有秩序的，让你离开跟来的时候呢，都是非常的丝滑，也非常的顺利。而另外一个变开心的一点呢，也是这个听众刚刚写文字进来，我去念给大家听啊。他就说，那就是如果在场内呢，有一些粉丝他会装扮得很像那个偶像或者那个来表演的明星，就好像这一次 Lady Gaga 的演唱会，我觉得他真的除了是你可以看到一场震撼或者是重量级的一个明星来表演之外呢，现场完全也是一个时装作为一个 fashion show 来的。因为当时像是 Broccoli 呢，我也是走在体育场外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他们都在cosplay Lady Gaga 在不同时期的一些装扮，他不同的歌曲、不同的造型，而且真的很有心，做得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觉得也对应了整个演唱会要表达的，那就是 Lady Gaga 一直要我们born this way， 你就做你自己，你就漂亮就对了，不管怎样你都是那个美丽的样子。而且像 Broccoli 本身呢，我真的有很多朋友都有在 cosplay Lady Gaga 不同的造型，像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叫 Nelson， 他就 cosplay 了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一起合唱的 Die With A Smile， 真的是同款的衣服、同款的发型、同款的造型来的。他特地去到新加坡那边妆发弄了一两个小时，然后到现场都真的很多人跟他拍照，然后不只是像我这位 Nelson 朋友，还有很多人在装扮他 Bad Romance 时期的那个样子，甚至是 Poker Face 或者是Born This Way， 反正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造型。大家来到我的 IG 伟君22呢，都可以看到我跟他们合照，真的很专业很厉害。现场所有观众呢，都好像仿佛进入了这个演唱会，跟他一起在互动，可以看到不同版本的 Gaga， 又好笑又可爱又有趣、哦、赶快去看一看吧。手机 Go 选 Beyond Trend， Go 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君。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Death Song 的 Universe。 Death Song 的演唱会呢，将会在6月7号傍晚6点在 Arena All Stars 震撼的开唱，门票呢去到itix.mine 或者是 rw.genting.com 就可以了，又或者是去到 goxuan.ny 来参加游戏，免费赢取两张演唱会的入门票啊！详情条规浏览 goxuan.ny。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炫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呢，如果你真的亲临到你喜欢的 idol 或者是偶像现场来看他的演唱会啊，会看到什么样变开心的事情。刚刚就有说到呢，包括整个主办方主办的场地呢，都整理的非常的有秩序，也非常的系统化，或者是像刚刚说的第二个，也看到很多人在 cosplay 你喜欢的偶像。变心酸的点呢，这个是由 Andy 他投稿上来的，那就是呢，你会发现现场也有一些所谓的开关引号的假粉丝。怎么说叫假粉丝，其实调侃之意啦，就是有些朋友呢，他们这一次去看了那个 Lady Gaga 的演唱会，但其实他们可能真的会朗朗上口，会跟着唱的就是那几个非常出名的，像是可能 Poker Face、 Bad Romance、 Born This Way， 或者是他很多近期的新的几首歌。那我就有一些朋友呢，也是经历了这个变心酸的点，他就很想要支持 Gaga， 但有些歌可能真的就是歌词比较不会对得上，所以当大家在大合唱的时候呢，你会明显发现到他可能唱错歌词啊，或者是有在对嘴啊，录 video 的时候就特别的好笑。甚至是演唱会结束过后呢，也发生了一个蛮有趣的事情，那就是我一个朋友就说，哎，不如各位我们来拍一个 reels 好不好，我们来一起再合唱那个 Born This Way。 结果那个 camera 一按下去，我一个朋友他超夸张，他就立刻唱 When the sun goes down， 完全是唱另外一首歌，你知道吗？我们就发现根本就是假粉呢。但我们这边也没有说如果你不会唱他的歌，也不是说不能去，只是说就很好笑而已。因为我觉得就算你可能有些歌词你没有跟得上，但你去现场也是可以更加的喜欢这个偶像，更加喜欢这个明星嘛，对不对？所以鼓励大家，只要你喜欢他，对他有好感的，都要买票去支持你的偶像哦，在你的经济条件许可之下哈。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丁程鑫的《心伤》。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炫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今天我们来聊的变变变呢，那就是看演唱会会有怎样的变变变呢？因为基本上这个礼拜、上个礼拜、下个月都是满满的演唱会，真的越来越多演唱会了。所以你在现场呢，去支持你的 idol 偶像、你的明星呢，都会经历这个变心酸的事情吧。今天聊了那么多开心的事情，这个也是 Broccoli 亲身在 Lady Gaga 的现场看到的一个心酸的事。因为我们买的是比较靠近那个舞台的 VIP zone， 那其实整场演唱 唱会呢，你基本上是可以站起来，也根本没有那个闲心去坐下来听演唱会的，所以就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就往中间去靠拢啊，很靠近那个他在调音的那个部分。那也会看到有一些现场的工作人员呢正在维持着秩序。我真的亲眼看到有一个工作人员，他就说：“哎，不好意思，你可能要往这边站过去，不要顶到那个通道这样子。”那我就看到有一个外国的一个观众吧，他就现场跟那个工作人员吵了起来。首先他就 ignore 掉那个工作人员的指示，结果那个工作人员就比较大声的就吼说 ：“Hello， 可以听我说话吗？”结果那个外国人呢，他就立刻吼回他，然后现场就真的有一点点差一点发生一个冲突。那我就赶快上前就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就去劝阻这样子啦。我觉得真的看演唱会，大家就开心的去看，然后也开心的配合现场的一些规则，因为我相信这些工作人员他们也是不简单，他们懂。大家是很兴奋想要靠上去嘛，但我明白，因为人真的太多了，如果他们允许一个靠上去，就会有第二个，就有第三个，然后就有100个这样靠上来，那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就真的很难控制了。所以他们必须要非常严格的执行那种他们的规则，就是不要让你站在一些不能站在的通道上。所以呼吁呢，只要你是有去看演唱会，接下来都在开心的这个氛围之下好好的配合工作人员，因为我相信他们也不简单，好不好，就不会有这些心酸的事情发生了。吼，小鸡哥先 V1 圈。